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91集，招惹了比杨妃恐怖 N 倍的大佬。上，秦冉单方面宣布退役好多年 ，OST 这边却一直没有解约。教练每个月打钱的时候，还会把一部分基础工资打到某张卡上。听到秦冉的话，教练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秦冉在说什么，忙不迭地开口：“ 有，每年云光财团都有发薪的， 每年的队服都有，也都会多一套。”眼下第一局对赛的时间才刚开始，教练不知道秦冉这么久没有训练，实力如何。最重要的，秦冉从来没有跟其他几个队员训练过。这比赛吃个人操作，也吃团队的配合。一波卡牌攻击，其他人没有跟上，对方丝血被辅助牌救了，就前功尽弃。如今杨飞不能上场，把一个烂摊子交给秦冉，能赢皆大欢喜，若是输，秦冉受到的压力跟网友的指责将无法想象。教练惊喜过后，心中又沉甸甸的。他不希望到最后秦冉成了这件事的背锅侠。杨飞能在这个时候找秦冉，说明他是相信秦冉的实力的。想了想，教练暂且忘记这件事，比起秦冉，他更不愿意看到颜上场。教练看向秦冉：“ 你以前有账号吗？需要我重新给你一个账号吗？” OST 战队账号是职业账号，除了神牌，其他各种卡牌都很齐全。不过上场的职业选手都喜欢用自己的账号，杨飞跟易继明都是用以前闯到竞技场的号。秦冉靠着椅背，然后摇头道：“不用，我用自己的号。” 那 教练本来想要秦冉用战队的账号，毕竟战队有几个职业账号标配了神牌。 也行，我帮你去拿队服，并跟那边交接一下。 教练没有再多说什么，直接拉开门出去。 OST 其他人的休息室比杨飞的个人休息室要大，教练直接走到自己的位置，从里面翻出一件队服。这是今天下午出来这里的时候，杨飞忽然让他戴上的。那时候，教练以为杨飞的手只是出了一点小问题，虽然奇怪杨飞的决定，却也就随便拿上了。眼下看来，杨飞那个时候身体状况肯定就已经不好了。烟的位置在最里面，他手里夹着一根烟，正低头翻着微博。热门话题都是今天 H 国第一跟花国第一战队的争霸赛。 又看到了我杨神帅得合不拢腿的时候了。 这还要竞猜吗？结果毋庸置疑，你要是在现场看我杨神帅就完事儿了。 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评论数不胜数。严翻了半天冷笑不已。 期待吧，你们杨神今天根本就不会上场。 他原本也是另一个战队的名人，在国内电竞选手圈也算小有名气，在 OST 战队超越了不少老队员，只排在杨飞跟易继明后面。然而每次比赛他都跟青训生一起，就算上场了，打完一局比赛，所有人只看得到杨飞的努力，几乎没有人看到他近乎爆炸性的输出。一直被小战队捧着的颜怎么能受得了呢？今天他就是要证明他一样可以站在杨飞那个高度，没有杨飞他也可以带着 OST 这个战队赢。眼底都是桀骜不驯，他冷笑着看着这些评论，然后关掉微博，抬着下巴看教练。那些人给自己的药现在药性应该全部发挥了。教练一直都在杨飞那个休息室给要比赛的人讲解接下来要遇到的 WAT 战队常用的卡牌，眼下突然来这儿， 言不用多想，肯定因为杨飞出问题了，教练来找自己上去替杨飞打了。想到昨天晚上教练告诉自己宁愿用一个从来没有打过比赛的新人小鱼也不用自己的时候，严冷笑一声。现在教练求到他的头上，他也不会轻易答应教练的。严一心以为教练是来劝自己的，然而教练只是去包里拿了一件队服，几乎看也没有看自己一眼。严一开始还气定神闲的，可看到教练一句话没说，拿了一件队服就出去了，他有些坐不住。 教练。 严站起来看向教练，嘴角扯出一抹笑。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到我们了，易静明他们准备好了没有？ 教练脚步一顿。杨飞跟秦善他们的猜测并没有跟教练他们说，教练也一直觉得是杨飞自己身体的问题。眼下严这么意有所指的一句，让教练不由眯了眯眼。他不动声色地转了转头，声音也挺平静地说道： 准备得很好。 严的神色僵了一瞬，似乎不敢相信，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间，却还是被教练看到了。教练的眸色沉了沉，他看了严一眼，直接转身离开。身后的严手指握了握，他低着眉眼，眸子深处都是戾气。教练没有去找任何一个替补，所以杨飞根本就没事。他们跟自己说的能让杨飞暂时不能上场的药都是假的吗？教练这时候没空管严的事情，他出去又跟官方报备了一下，把杨飞的名字换成了秦冉的。 您确定要换掉杨神？ 工作人员也是 OST 的粉丝，听到教练的话震惊了一下。换掉杨飞，这场比赛还怎么打呀？对方是总决赛第二名，并不是什么其他普通的队伍。 教练，您可要想好了。 他连忙开口，教练摇了摇头。 你划去吧，这件事不要声张。 若是被粉丝提前知道杨飞的事，到时候群起攻之，教练怕秦冉承受不了这个压力。解决完这件事，教练就去杨飞的休息室找到了秦冉，把队服递给他。 你试试看合不合适。 队服每年都换，基本上都是按照每个人的尺码来做的。黑色队服，袖子上印着白色的 OST 三个字母。教练不知道每年给秦冉准备的队服有没有变化，他有点怕太大了。整个赛场内部都有空调，秦冉进来的时候就脱了外套，见教练把队服给他，顺便就穿到了自己身上。陈俊靠在一边看他慢吞吞地穿着队服，一眼就看出来这队服分明就按照他的尺码定做的。他不由伸手，漫不经心地敲着桌子，精致的眉峰微挑。呵，这还挺合适啊。教练也愣了一下，没想到秦闪三年没有来战队，他的队服还是这么合适。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